但至少也是灰色的，跳出来说是背着个那个坏蛋利用了潜规则的，哦你还追着个不干不净的，怎么看不清呢，给了这个没了那个终于赢了，还是装得很有性格，眼神非常清澈，走的时候说句下次请客，我不是你的爱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不要给我美好的抬头，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我不是你的 idol，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不要给我美好的抬头，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我不是你的 idol， 我不是 idol， 请你们不要再拍手，不要给我美好的抬头，不要让我把你们的命都带走，我不是你的 idol， Peter Ryan， I'm not your idol， 不要给我美好的抬头，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我不是你的 idol。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Jump 到期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一，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当各种交友活动和相亲节目在这个城市流行，单身也就在这个城市开始蔓延，似乎很多人都在为这个城市里单身的人们着急，单单这些单身的人们没有着急。我想单身无非就两个原因，一个是太看得起自己，一个是太看不起自己。如果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有时候太看得起自己，有时候太看不起自己了吧。我不知道我是其中哪个原因，但是我喜欢流连于这个群体中，和城市里一群单身男女吃喝玩乐，胡侃乱侃，毫不快活。有时候会将每个人的心理解析个遍，然后每个人都看着我惊讶不已，问你怎么知道，可是到最后却没有一丝改变。我开始问自己，也开始问着每一个人，关于单身这个问题你怎么看。还是有人喜欢你，为什么依然单身？我听到的回答总是那么几个，没有人喜欢我，对的人没有出现吗，等等等等。我最喜欢的回答还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单身与喜欢无关。每次聚会回到家，空荡荡的房间曾经无数次让我惆怅。我在想他们会不会和我一样，每次出来玩乐呀闹啊，看着活泼开朗好不自在，回到家关上门只剩下感伤，想有个人可以陪在身边，可是也仅限于想一想，依然单身。无论多少理由单着，其实都抵不过一句对的人没有出现。至于对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我想你并不知道。即使你固执地告诉我，你想知道自己找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会固执地说，你并不知道。除了那些你喜欢着他，但是他不喜欢你的这些特殊群体，他们知道对的人就在那儿，只是拥有成了一种奢望。我很想谈谈对的那个人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出现。你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等待，等那个对的人出现。你说都等了几十年了，还在差一两年吗？我并不这么看，几十年了都没有出现，已经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在我们的生命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时间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机会，可是那个对的人始终没有出现。 并不是我们要把地球上每个人都了解个遍，才能确定哪个是对的人。或许是我们自己出了些问题，并没有准备好去迎接这个对的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完全为你准备好，完全与你吻合的。所谓那些准备好的人，大抵都是他在某些地方特别吸引我，感动我，然后他其他的条件和特质我都可以忽略掉，如此便可以在一起了，成为了准备好的人。你那么怕错了，怕这是一个错误的人，怕这是一个错误的感情，错误的选择，你不敢去确定这是不是你要找的人，你甚至会失去了勇气去了解。所以在你没有确定这是一个对的人和对的感情的时候，你不会考虑去开始。你怕的还有很多，你怕他不靠谱，怕万一开始了你陷进去了，你爱上了，中途他抛弃了你怎么办，那该有多受伤多痛苦。有一次我问一个女孩，她就告诉了我这样一个答案，不确定她会一直对我这么好下去，所以不敢去开始。我还见过这样一个女孩，喜欢她的那个男孩一如既往地对她好，包容接纳关心。女孩的脾气我知道真不是一般人都接纳的，女孩的一席话却让我惊叹不已，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她在忍着她的脾气就是为了得到，一旦她得到了，等她爱上她了，她就会爆发，不再好脾气了。原来坏脾气是一种不爱，好脾气也是一种不爱。其实无论在试探还是在怀疑，都想去验证一件事情，他到底会不会一直对我好下去，会不会中途把我抛弃了。如果不能确定这些，那么宁愿不要开始。他们坚信着对的那个人会给他们一个心安，可是感情这个东西恰恰经不起这些考验和猜测，考验着考验着始终看不到希望，也就继而绝望，感情就渐渐没了，然后受伤，然后他们又验证了自己，我没有选择开始是对的，他根本坚持不住，不会永远对我好。人总是这么奇怪，越是不敢肯定的东西就越是怀疑，越是怀疑就越是想验证自己的怀疑，结果事情真的就那么发生了。不说吸引力法则会怎么讲这个原理，单单从心理学上讲，这个东西也很好理解，人宁愿去验证自己是对的，也不愿意去相信事实是好的，为了验证他们，他中途会放弃会伤害我的结论，他们会搜集各种迹象来证明，会不断挑战来验证，结果真的就发生了。对于这个问题我又和他们交流过，人家也会担心你不爱，会担心你中途放弃啊。在听到这样的答案后，我终于没有再说话，如果开始我肯定不会放弃他的。归根到底这就是一个值得的问题，关于自己值不值得被爱，值不值得被一直爱。当你内心觉得自己不值得的时候，就会将这种东西投射出来，放到别人身上。你不是认为我值得被爱吗？证明给我看了。然后无论他怎么证明，你都觉得不够，他怎么表决心，你都会觉得他会变。自我价值是个很微妙的东西，我们常常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感的低，就寄托于外界来证明，通过外界来索取，我希望得到爱，但是又不相信爱，结果就是当有人爱我的时候我感觉很好，但是不愿意去开始这段关系，因为根本不相信这段关系能永远。 抱一抱就当 都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沉重。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事就没有永远，谁能不能保证一段关系会白头偕老？更何况没有开始恋爱就想到了60年后会不会还在一起，没有起步就开始害怕结局。感情是件同样需要经营的东西，而不是需要被别人来证明的东西。他再爱你，你不经营，感情也会死掉。他不怎么爱你，你懂得经营，感情就会慢慢升温，然后永远永远。所以你要做的并不是如何才能证明他会一直爱你，而是学会经营如何让他一直爱你。前提就是只有相信自己是值得的人，才有勇气和力量去经营，因为他们会相信自己值得拥有一份持久且美好的感情。当你相信的时候才会发生。为什么会觉得不值得？这与原生家庭有关。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环境里长大，在一个一直缺乏认可 和关注的环境里长大，长大后依然缺乏，而且十分匮乏，匮乏到总是要从外界要，却不相信自己值得拥有，所以不可能要到，相应的也就不可能拥有一段稳定的关系。因为一段美好的关系必然是两个人一起艰辛，一起努力，相互支撑。关系是一个系统，系统需要平衡才能持久。关于那些太看得起自己的人，我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很挑剔，有时候则会觉得他们很悲哀。一个优秀的人始终不能走入亲密关系，不知道是怎样一种心情。因为优秀所以眼光高，要求高，因为优秀所以不轻易放低自己去付出，因为优秀所以认为别人理所当然的应该去追求他，为他付出，因为优秀所以常常曲高和寡。优秀又何尝不是他们的一种悲哀？这种悲哀常常在于当他去审视一个异性的时候，常常发现的不是哪儿好，而是这不好那不好。只要你去发现，你总能发现两个人不合适的地方。即使各方面都很优秀，却发现是个凤凰男，家庭太不好，然后认为这种家庭中成长出来的男人婚后会有暴力倾向，买房子压力太大，不想跟他远走他乡等理由拒绝。有时候发现条件与自己很般配的人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却又发现对方矫情自私，不懂得尊重别人，体谅别人，甚至高傲，不懂谦虚。所以只要你去发现，你总能发现不合适的地方，于是你常常感慨，好的那一半都死光了吗？到我这个年纪，好人已经被瓜分完毕了吗？于是你也会常常惆怅孤独，为什么那些生活艰难条件比自己差的人都结婚了，而自己叱咤江湖这么多年却依然孑然一身，身边追求者也很多，但是自己却始终不能接受。太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个什么人了，又何尝不是一种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生活并不是跟一大堆条件去生活，感情也不是跟一堆优秀去谈恋爱，自己跳来跳去是为了什么，恐怕自己也忘了，只知道在跳啊跳。当问的时候，你会偶尔惆怅一下，其实自己想要的人要具备哪些优秀，不过是以为这种人能给自己一种想要的幸福，要的是一种简单幸福的生活，不必太累。可是这种生活又该如何获得？是不是找到一个理想的靠谱的优秀的人就有了呢？显然这只是帮你获得想要的幸福的途径之一，外在的条件只是辅助你获得这种幸福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则是你的内心，你想不想拥有这种幸福，以及你值不值得拥有这样的幸福。那么既然要的是这种幸福，是不是不具备外在优秀条件的人就不可以给到呢？一直的漂泊，习惯的寻找，自己的奋斗，常年的缺失，或许已经让你麻木和忘记了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有时候我会去想，为什么你会用挑选来选择对象，是不是正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要的是什么了？是不是封闭了自己的内心，没有办法接受到温暖，没有办法感受到安全，所以才会寄托于外在的条件去寻找，希望有些外在的条件可以给自己这种踏实的安全感。是不是想要的这些安全，这些温暖，这些感动，只有能符合自己的标准了，才会觉得有可能。七仙女爱上董永，奋不顾身，织女爱上牛郎，不顾一切。有的人很好，你很想爱上他，但就是做不到。有的人没那么好，可你就是没法不爱他。当感情真正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现你只想要的东西与条件无关，与优秀无关，只与自己的心有关。把心打开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 你会发现自己心灵的缺失很容易满足，挑剔又何尝不是一种价值感低。要通过优秀来证明自己，要寄托于优秀才能获得爱，而真正获得爱的渠道是自己，自己的心有没有敞开，自己可不可以给到自己安全，自己可不可以给自己爱。当你敢于正视自己需求的时候，往往你会发现感情是个很简单的东西，无需刻意，无需筛选，无需防御，一切都水到渠成的发生了。所有爱的发生都建立在你准备好自己的基础上。有些人是因为太受伤，所以才会放弃了自己，封闭了自己，将感情弄成了一种任务，一种必须的选择，却将能爱的心锁上了。因为过往，因为有过，因为痛过，所以不愿意再去相信，不愿意再去敞开，不愿意再去付出。封闭其实就是不再相信自己的爱了。故事都曾有过，但是伤害应该成为我们反思自己的原因，而不是封闭自己的原因。经过了那么多的痛，我们还是长大了，经历了那么多的委屈，那么多的无助，那么多无奈，那么多身不由己，我们还是长大了，而且还是活得很好。又有什么伤害是我们不敢面对，又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去敞开自己呢？还是有人喜欢你，虽然单身与喜欢无关，但是你完全可以准备好自己，来迎接一切可能的发生。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就看不清这双人床前却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的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已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一，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听人说，那种喜欢的不行的感觉，突然感到好心酸。喜欢的不行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就是可以为了他，不给自己留余地，不会再让别人进入到自己的心里，有种冲动，想好好跟他在一起，甚至一生一世。当然，一生一世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但是至少那一刻是认真的，没有一点欺骗。如今的爱情都是有了模式的，今儿认识了，互相觉得人还不错，例如性格够正常，都长得还行，比如个头符合我的标准，还有家也是一个地方的，以后不用嫁得很远，工作稳定，年龄相当，不是悸动，不是心动，更没有心跳的加速，只是觉得相互很适合。然后一周后，那个男人说，今儿请你吃饭，然后他表白了，说觉得你挺好的，做我女朋友吧。然后你说考虑考虑，然后不多久你就答应了，然后你跟一个不会让你心跳加速的男人在一起了。虽然他很优秀，别人身边的人也常常说很羡慕你，看你对象多好，高大挺拔，工作稳定，对你又好，然后你就觉得欣然了。没错，即便没那么心动，他人那么好，我们就好好在一起吧。无论如何，女人都是有点虚荣的。那个男人的朋友也跟他说，你看你女朋友多好，那么漂亮，那么懂事，大方得体，哥们儿们都羡慕死你了。于是这个男人也觉得，嗯，这么好的姑娘，我还得好好在一起吧。毕竟男人很看重自己的面子的，就是自尊。但是简单的说，你们在一起不是为了爱情，不是吗？模式出现了，你们所谓的恋爱了。在这种模式性恋爱中，你们按照模式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看电影，他送你回家，一切都那么理所应当。你们做着情侣们该做的事情，他牵着你的手，他在一个浪漫的环境中吻你，你以为这就是幸福了。某天听说情侣们还应该一起去旅行，也是你们一起去了。其实这都是模式，你们厌倦了，没幸福感了，完了，该分了。那时候他懒得送你回家，懒得牵着你的手散步，懒得跟你看电影，女人开始质疑，开始吵架，开始闹，你说分手，男人只会说你确定？男人受够了你的疯癫，于是你们就分了。你 可知道谈恋爱这东西，若没真心支撑，会变得多么悲哀。你们对彼此都有需求而已罢了，他需要一个女朋友，你需要一个男朋友罢了。无论你承不承认，你们多半的心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没那么爱，你们彼此都对彼此很苛刻，不是吗？或者说一旦其中一人毁了容，遭了灾，那些当初的筹码没了，你不会离开他吗？这些如果没有爱情的支撑，会变成怎样的结果呢？难道他会为了曾经跟你交往过一年，就肯照顾一个不能让他真心爱的你一生一世吗？我想不会吧。那些模式的爱情只不过是抱怨，为什么你不如开始对我好。其实如果有真心有爱情，你的心中充满相信，即便没了抱怨，真的不知从某年某月开始再也不会谈恋爱了，觉得很难动心了，觉得自己麻木了，像冷血了似的，觉得谁都一样，不会动心，不会心动，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的，什么都不想要。我跟我妈讨论过，如果一份爱情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却变得终日得不到开心，那还有什么留恋的？我妈说，感情不能一直都有新鲜感。我说，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如果连最起码的开心都没有，那为什么还要继续？那倒不如这个不开心就换下一个。我妈也无言以对，我也无言以对。我只想说，这种喜欢的不行的感觉不记得了，再也感受不到被人喜欢到不行的感觉。所以如果你动心了，真的动心了，恰好他或他竟然也还是单身，就要珍惜。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将来我们隔得那么远怎么办，不要想将来那么闹心，那个时候你们可能都比较成熟，凡事多担待，或者因为真心你不会计较那么多，付出常常会得到很大的幸福感，只有真情才让人不计较。以前觉得越长大就越懂得爱情，结果却不然，爱情带给我们的幸福反而少了，爱的人多了就越没安全感。想开心的时候不敢开心，怕对方太骄傲，想生气的时候不敢生气，怕对方知道自己太在乎。人长大了就习惯了隐藏情绪，隐藏心理，这是我们不敢爱的理由吗？我们越来越为了适合而恋爱，为了寂寞而恋爱。我觉得我还是相信爱，还是会跟自己爱的人结婚。人生就要有次轰轰烈烈的时候，你爱才去恋爱，而不去想那么多。当你真的心动了，他的笑容便是五月的风，晴朗阳光，你的生活也不会有那么多抱怨了，你还省了很多化妆品，心情好了，什么都好了。因为爱，你觉得即使坐在他身边也是种最大的幸福。结果怎样，我想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爱的起点是热恋，爱 爱的终点变成纪念，学着不抱歉，就让我静静看你慢慢的走远。以前的不顾一切，遗憾的分开是体贴，还是会怀念那些曾经一起仰望过的蓝天。当时间让每段关系走得成全，放得下的人才有自觉，无所谓那些永远。我明白了我才离开的完全，幸福本来就留给最难的缘，不是谁改变，是我们对彼此了解，像朋友一样的关切，经过多少年都守在心里面，爱再回到原点，感谢是了解。 我知道一位现代女性，她说只要她的丈夫是爱她的，她丈夫的性对象完全可以不限于她。她说她能理解，她说她自己并不喜欢这样，但是她能理解她的丈夫。她说只要她仍然是爱我的，只要她对别人不是爱，她只爱我。可是当那男人真的有了另外的性对象，而且这样的事情慢慢多起来时，这位现代女性还是陷入了痛苦。不，她并不推翻原来的诺言，她的痛苦不是因为旧观念的遗留，更不是性嫉妒，而是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可我怎么能知道她还是爱我的？她说虽然她对她一如既往，但是她忽然不知道为什么她还是爱她的。他不知道在他眼里和心中，他与另外那些女人有什么不同。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是与另外那些女人一样，也仅仅是他的一个性对象。他问，什么能证明爱情？一如既往的关心、体贴、爱护、帮助，这些就是爱情的证明吗？可这是母爱、父爱、 友爱，兄弟姐妹之爱也可以做到的呀。但是爱情需要证明，需要在诸多的爱情情感中独树一帜，表明那不是别的，那正是爱情。什么能证明爱情？曾有出版社的编辑约我就爱情提写一句话，我想了很久，写了，没有什么能证明爱情，爱情是孤独的证明。这句话可能引出误解，以为就像一首旧民谣中所表达的愿望，爱情只为了排遣寂寞。那首旧民谣是这样说，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嘛呀，点灯说话，吹灯就伴儿，早上起来梳小辫儿。不，孤独并不是寂寞，无所事事你会感到寂寞，那么日理万机如何呢？你不再寂寞了，但你仍可能孤独，孤独也不是孤单，门可罗雀你会感到孤单，那么门庭若市怎么样呢？你不再孤单了，但你依然可能感到孤独。孤独更不是空虚和百无聊赖，孤独的心必是充盈的心，充盈的要留意出来，要充盈出去，并渴望有人呼应它，收留它，理解它。孤独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生理问题，孤独是心灵问题，是心灵间的隔膜与歧视，甚或是心灵间的战争与戕害所致。那么摆脱孤独的途径就显然不能是日理万机或门庭若市之类，必然是心灵间戕害的停止，战争的结束，屏障的拆除，是心灵间和平的到来，心灵间的呼唤与呼应，投奔与收留，袒露与理解，那便是心灵解放的号音，是和平的圣殿，是爱的狂欢，那才是孤独的摆脱，是心灵享有自由的时刻。但是谈何容易，让我们记起人类社会是怎样开始的吧。那是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于是知道了善恶之日开始的。从那时起，每个人的心灵都要走进千万种价值的审视、评判、褒贬乃至误解中去，每个人便都不得不遮挡起肉体和灵魂的羞处，于是走进隔膜与防范，走进了孤独。但从那时起，所有的人生都生出了一个渴望，走出孤独，回归乐园，那乐园就是爱情。 还以为你就是我的答案，想不到你只是我的片段，当你离开，黑夜带走了我的天蓝，忘不了你心跳在我耳畔，两个人在风中十指纠缠，满心期待你和我说好的未来，为何留不住你手心的温暖，为何想不起我原来的勇敢，命运太草率让我们相遇又分开，哦，那些美好还刻画在心坎，我能拥抱太长，让恶心不太短。